可爱的雪小熊。小熊在家里冬眠了，他的好朋友小猪、小狗和小兔在雪地里打雪仗。小猪说，小熊看不到雪，真可惜，我们来堆个雪小熊，让小熊在梦里看到雪吧。他们开始堆雪小熊了。他们先堆了一个大大的雪球，做雪小熊的身体，又在大雪球上堆了一个小雪球，做雪小熊的头，再用两个更小的雪球做雪小熊的耳朵。小猪用两颗大黑纽扣做雪小熊的眼睛，一段红绳做雪小熊的嘴巴，小兔用一根胡萝卜做雪小熊的鼻子，小狗叫了起来，小熊的鼻子没有那么长那么尖。小兔子说，哦，对呀，那我把它吃几口，啊呜啊呜。它把胡萝卜吃掉了一段。小狗说，这回像小熊的鼻子了。小猪把红围巾给雪小熊围上，可爱的雪小熊笑眯眯地看着他们。小猪、小狗还有小兔相信，小熊在梦里一定能看到雪，看到他们做的雪小熊多好看呀。小动物们在玩的时候还想着冬眠的小熊，想把快乐也带给小熊，他们的友情真的令人很感动呀。